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宗主还有些话，命我转告沈道长。 请讲。 沈老，我知你不喜和欢宗男女双修的风气，以前我没法改变，如今当了宗主，自然要一步步将这些风气移除，连带桑景行生前掳去作践的那些美貌女子，我也都一一放了，愿意留下的就让他们留下，这样你可满意？啊，不过双修秘法毕竟是练武捷径，许多人不肯放弃到嘴的肥肉，我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完全废除，毕竟门中还有不少人等着看我倒霉，总要慢慢来。你可不能瞧不起奴家，再以此为借口不与奴家往来了。 这声调之婉转，仿佛白蓉就在眼前，活灵活现。若是闭上眼睛，沈乔说不定还真以为白蓉就在这里。沈乔自打入世之后，与人情世故逐渐开窍，这番话中藏着的心意，他又不是木头，如何听不出来？但沈乔很明白，自己对许多人、许多事心软，唯独在对白蓉上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心软，否则误人误己，徒增冤孽。 你代我转告，就说玄都山恭喜白宗主继任，不过贫道明日便要出远门，贵派的宗主继任大典，贫道怕是无法亲身前往了，还请白宗主见谅。 唉，神女有心，奈何襄王心如铁石。 我若摇摆不定，言语暧昧，反倒是误了他。 冰贤曾被桑景行掳去，自然不是不知世事的少女，更因有口技之长，才被白蓉派来传话。本以为有自家宗主那样武功高强的美人倾心，又愿意为了沈乔去改变本门宗旨，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不会感动，哪怕嘴上拒绝的再义正言辞，也不代表心底不会有所动摇。谁知这道士竟真就铁石心肠，半分动容也无，饶是冰贤也不由得暗自为白蓉叹息，这一腔情意注定只能空负流水了。听沈乔一脸严肃地说道反怕耽误白蓉，冰贤本想说一句虚伪，可看着对方道袍出尘，面容清淡，俨然如画里出来的神仙一般，当时再也说不出口，心头反倒隐隐有点明白宗主为何会喜欢这个人了。 惊鸿一瞥误终身，从此人间俱无情。也许这世上总有一些人、一些事值得去等待与付出的吧。 翌日一大早，沈乔就辞别玄都山众人，与玉生烟一道前往半步峰。边延梅要前往长安打理幻月宗庶务，不与他们同行。这一战无论谁输谁赢，幻月宗也总还是要维持下去的。自然刀剑无眼，像这种生死之战更有可能以一人的性命为终结。若燕无师死了，幻月宗还能否存在也是未知之数。无论边延梅还是玉生烟，他们几乎不愿意去思考这种可能性，但作为大弟子，边延梅就不能不为最坏的可能性提前做些打算。先前听了边延梅说的话之后，沈乔嘴上不说，心里不可能没有过联想。燕无师武功全盛时期跟葫芦姑交战可能会略逊一筹，但这一筹也并非定数，战场上瞬息万变，高手过招更要看天时地利人和，有时候一招不慎，判断出错，很可能整个结果就跟着翻转了。但假如燕无师的魔心破绽还未修补好，这种略微的差距就会拉大，输的可能性也会增加。沈乔想来想去，想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到什么办法能够让燕无师稳赢不输。 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对手是葫芦姑，他师尊齐凤阁在世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赢。就这样，等沈乔满怀心事到了抚宁县的别庄外头，站在虚掩的院门边上的时候，就听见里头传来懒洋洋的声音： 不行，阿乔，别咬那个。 阿乔，别咬。 沈乔一头雾水，推门而入，就看见燕无师半靠在廊下软褥上，一手提着装酒的玉壶，另一只手的手肘撑着身体，脸上洋溢着惬意闲适。听见门边动静，抬起头，瞧见沈乔与玉生烟进来，在他面前站了一头小鹿，鹿都走不太稳的那种，正悠悠地叫着，叫声有点像羊，又稍微再低一点。小鹿伸长脖子咬住玉壶，与燕无师拉锯着。 即将跟天下第一高手约战的人，怎会一点紧迫感也没有，居然这么清闲的在斗鹿。 阿乔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让人开一坛桑葚酒，这还是十年前我埋下的。 小鹿还以为他在叫自己，松开玉壶就凑过去，被燕无师推开脑袋，湿漉漉的黝黑眼睛里居然流露出一些委屈的意味。沈乔伸手摸了摸他，小鹿也不怕生，歪着脖子就在沈乔手心蹭一蹭。沈乔疑心自己刚刚听错了，忍不住问： 他有名字吗？ 有，叫阿乔。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吗？ 沈乔看了小鹿一眼，对方是头梅花鹿，还没到长角的时候，连带一对耳朵也毛茸茸软嫩嫩的，脖梗处还有一撮白毛，尤其那双眼睛纯良无邪，对人类充满信任和依赖。可爱归可爱，但沈乔没看出半点跟自己相似的地方，他干脆不予回答，直入主题： 我听说你与葫芦姑约战。 是。 这句是应得也很随意，好像自己要去赴的是一场赏花听雪的约会，而不是什么事关生死的决战。玉生烟很识趣的没有进来，向燕无师行了礼之后，便往庄子别处去了。院子里就余下他们二人，外加一头鹿。沈乔风尘仆仆赶过来，此时也不知不觉被他感染，情绪逐渐镇定下来，在旁边坐下，但正襟危坐的姿势明显与燕无师的随意不同。 你在担心我吗，阿乔？ 我有件事想与燕宗主商量。 哦，沈掌教如今身份贵重，有何事需要用上商量二字？ 与葫芦姑那一战，我带你去，可否？ 难得燕无师也会有愣住的时候，虽然持续很短，他很快恢复过来。 你上次与他交过手，然后输了。 我知道，但二十年前他与仙师一战，二十年后虽然家师已经不在了，但理应由我来代替他继续这一战。 你其实是觉得我为了引开葫芦姑，不让他上玄都山去找你的麻烦，所以才向他下战书的？ 我听说你的魔心破绽其实还未修补好，上次与雪婷一战实则雪上加霜。 边言没与你说的？ 燕无师陷入沉思，他在思考自己究竟要承认徒弟的话好，还是直接说徒弟在说谎好。承认了，沈乔肯定更加坚持要代替自己去与葫芦姑交手，要说徒弟在撒谎，那沈乔肯定会生气。想到这里，燕无师头一回觉得有个太能干的徒弟其实也不是好事。不过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黑锅当然也要徒弟来背。于是他道： 你上回自己也摸到了万脉，我的伤势并无大碍。 燕无师将手伸出去，沈乔顺势搭上，探了片刻，面露疑惑： 单从脉象上看，你的伤势的确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不过魔心破绽修补与否 应该是无法看出来的。 已经好了。 那边岩梅并不知道你好了。 也许吧。 这一战你原本可以避免，又或者再延迟一些。说到底还是因我之故。 哼，你看那花如何？ 灿烂灼灼，飞色妖娆。 燕无师随手拈起旁边落叶，手指一弹，一只海棠落地，再一弹，又是一只海棠落地。飞花落叶俱可变成伤人利器，这句话在燕无师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接连几下，连沈乔都看不下去，直接抓住对方的手腕。 哎，你这是作甚？ 催花呀。 那花开得好好的，也没招你惹你，为何要去伤他？ 看，阿乔，这就是你与我最大的不同。在我看来，那花已经绽放过最好的模样了，再开下去会一天天枯萎。我送它上路，将它最美的时节留在你心里，这样不好吗？许多人成日蝇营狗苟，为了些许小利算计纠结，动辄与自己过不去，这是小人物的悲哀。江湖人说快意恩仇，其实换句话讲，也是为了摆脱小人物的悲哀。人生在世，若不能活得轰轰烈烈，随心所欲，那又有何意义呢？而人与花是一样的。当年我能挑战崔游望、齐凤阁，如今自然也可以挑战葫芦姑。胜负固然有悬念，可正因为有悬念，所以才更精彩。若是胜负已定，那与一潭死水有何区别？所以这一战固然有你的因素，但更重要的是为我自己。 燕无师的语调漫不经心，又是慢条斯理的，手腕没动，还让沈乔捏着，五指却合拢起来，做了个揉碎的动作。那片落叶旋即化为齑粉，从他指缝簌簌落下。话说到这里，沈乔自然再也无从劝起。沈乔很清楚，燕无师与他本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人，自己讲究一步步稳扎稳打，燕无师却总喜欢出其不意，甚至不惜以身犯险。但燕无师自己并不觉得这是在冒险，他实则享受这种过程，哪怕到时候死在葫芦姑手下也无妨，对他而言，这才是人生的过法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这未免太过自信与狂妄，但这就是燕无师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